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518我要发，5月18号至5月19号，北广购物汇聚518，购买金额满518元立减50元，再送您18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录音间里边，还有我的这个同事李想。 哎，今儿我们二李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但是你看天越来越热哈， 真是 这个真正说天热的时候，有人说我要喝点什么冰饮料啊，你会发现那些东西不解渴。 哎，还真是，这喝完了以后马上就渴。 你按咱老北京也好，你按中国人这个传统也好，其实天越热的时候，越要喝点茶。 喝点茶 之后呢，反而喝完了之后他解渴， 对， 他身上也舒坦，稍微出那么一点绒毛汗啊、哎、或者在屋子里这舒舒服服的 小风一吹、 啊、对， 吹凉快。 但是中国人有一讲究喝茶， 嗯， 叫夏喝绿冬喝红，一年四季喝乌龙啊，这其实是与茶的本身制作有关的。 确实是， 对，因为这个绿茶呢它属于不发酵茶、 嗯、 啊，或者微发酵茶，所以呢它的那个偏凉性一点、 哎、 然后红茶呢属于这个全发酵茶、 嗯、 或者深发酵茶，它属于偏暖性一点、 嗯、 而乌龙茶它的半发酵茶，所以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喝，什么时候都可以喝。 确实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茶泡出的这个颜色啊就能明显的体现出来， 你能感觉出来。 看着绿茶，好绿茶，尤其是好绿茶啊， 对， 泡出来那种就是又有点发黄又有点发绿的那种感觉、嗯、一看着就倍儿清凉。 对、 嗯、 今儿呢咱们大热天的，咱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给大家找一个好的绿茶让你喝喝。 这个说起绿茶啊，确实有很多的讲究。 嗯嗯。 绿茶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它的产地。 对。 其实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产绿茶，有不同的品种。 嗯、 但是像、啊、我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上、 嗯、 很多的老的听众，老的这个那个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 老朋友， 嗯，老朋友啊，都非常喜欢有一家的叫青城山的绿茶。 青城山，大家以为啊，听着很多新朋友可能听着以为那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练武功的地方，是不是出大侠的地方？其实川茶、 嗯， 福建茶、安徽茶在中国都是相当有名的。 对， 而四川的川茶当中，又以青城山所出的茶青是为代表的，非常好的一种茶。 究其原因啊， 嗯， 我分析了，其实呢，就是因为人家个地儿好。它这个生态气候非常好。 嗯， 青城山呢，它这个平均海拔在这个900到1300米左右。 嗯， 一年四季云雾缭绕，叫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而且呢、 嗯、 是湿热基本是同期的。 对， 特别适合这个好茶叶的生长。另外一个，人家那边就污染啊，不像咱这儿、 嗯， 不像这个城里边这个污染那么多， 嗯、汽车没那么多，人是山上。 哎，天爽气清的时候啊、嗯，那个茶叶生长的其实是特别好的。 所以你发现那个好茶长的那几个地儿哈， 嗯、 它必须。都是云雾缭绕的， 对， 它得有那个水气，有那个湿度， 嗯， 所以才能出好的茶。有人说这茶再好，关键的核心在于茶青，也就是茶的那个叶子，嗯、 茶叶子。其实呢、啊，这个青城山的这个绿茶呀，选用的这个料， 嗯、 人还是讲究、 嗯。 为什么说呢？就是人选用的大多是这个叫羌旗冰。很多人 羌旗冰、 嗯、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羌旗冰啊、 嗯、 就是这个茶叶啊刚萌芽的时候有这个